V 全新奇骏智勇上市，配备全新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令你智行穿梭未知征途。全新奇骏提醒您准确对时。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与你一起征服未知。 超赞的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有你参与才完美。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现在是下午四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主持淡如，来关注一组健康医疗资讯。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出关于做好201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新农合新增筹资中的一定比例要用于大病保险。此外，贫困人口大病保险的起付线将降低50%。人社部官网近日发布通知称，医保药品目录将建立起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的退出机制，基本原则是兼顾临床需求，支持创新与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的平衡。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经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已达到20.9万人。此外，全国的培训基地也在通过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定向免费培养、转岗培训等多种途径，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昨天发布了2017年的工作要点，要点称今年委员会将推进健康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强对38个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市的技术指导与支持，组织开展健康城市年度评价工作，初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健康城市建设指标和评价体系。近日，黑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为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建立基本医疗保险，提高困境儿童医疗救助报销比例和封顶线，将0到6岁的脑瘫儿童康复基础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甘肃省卫生计生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利用全员人口数据库，将0到13岁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及时录入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并加强对本地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监测评估工作。山东省近日发布了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山东将推进中医药事业的规范化发展，不仅将深化中医优势病种收费和支付方式改革，还将建立中药材生产流通追溯体系，加强中药材质量监管。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教授昨天正式成为了同济大学的特聘教授，他将在同济大学建立幽门螺杆菌综合实验室，开展幽门螺杆菌的个性化精准治疗和消化疾病的国际化诊疗。此外，他还将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授课。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一心编辑带入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2到9度，天晴多云转晴，22到1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14度。重庆阴转多云，21到15度。石家庄晴，24到12度。太原晴，19到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9度。郑州晴，22到11度。武汉阴转多云，19到9度。合肥多云，22到11度。南京多云，22到10度。杭州阴转多云，23到12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1，天津5，上海50，重庆11，石家庄31，太原12，济南69，郑州21，武汉43，合肥35，南京35，杭州61。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盛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稳利虎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立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为生活而活，岁月没有更多，我终于在时代里迷失自己，没退路的路，尽管有点辛苦，我终于在时间里离苦自己，应该说不说，还是后悔结果，我终于在时光里责怪自己，醉了抽更抽，已经放开的手，我终于在梦境里逃避自己，长大就是这样，长大就是这样。

的歌手节目当中，除了去给狮子合唱团帮帮唱之外呢，吴建豪还一言不合就帮帮跳。其实他的舞蹈功底真的是不用质疑，吴建豪 Boogie 不羁。首张个人专辑叫做《身体会唱歌》，唱跳歌手就是他的标签和特长。他也一直把自己的身材管理得非常好，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也尝试过在跳水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Florida David Guetta Club Can Handle Me。 To make them stop instead as a phone now。 Let's get 'em. Hey, I own the night and I don't need no help. Gotta be the feeling that's confident.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 在这个提倡永续共存的时代，很多音乐人都会通过作品来倡导环保，倡导歌迷一起加入低碳生活的队伍当中。新加坡音乐人黄义达就曾创作过一首励志又充满希望的歌曲《地球歌》，表达他对于环保事业的热情和决心。为孩子想一想，为未来想一想，别再去伤害他，我们唯一的家。为了体现出歌曲中充满纯净的一面，他特别在旋律当中加入了单纯干净的童音，希望唤起地球人爱护自然的永续经营理念。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用音乐传达环保新理念，一起来听黄义达《地球歌》。 空气也被污染，我们并不一样，同居在地球上，海洋也不再蓝，未来也没冰山，却没人爱它，不停伤害吧，不忍心看着它褪色的一幅画，为孩子想一想，为未来想一想，别再去危害他，我们唯一的家。我们也不一样，都需要很多爱，让我们一起来给地球更多爱。我们也不一样，都不想要天灾，一受太多伤害， pictures of you leaving on these four walls and on the ceiling. Give you a kiss, but I'm dreaming. These crazy thoughts are so deceiving. You are the drug I'm feeling. Paradise that I'm still seeking. I'm still alive, hope there's a reason. Can't move my lips, but my heart. 汤豪，他的妈妈是台湾地区著名的歌手和演员比利，所以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就很受人欢迎。第一个跟他搭档的人是蔡依林，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汤豪《内伤》。 So 然后是第几次，每想一次心痛像针刺。 I'm bad, that's right, 不可能重来。 My design, I'ma hold you tight, I, 你不用再忍受，你不用再难过，给自己机会，不再让你痛。 Let you go。 葫芦，绿葫芦，一颗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十五天用绿色一颗星，宝宝一岁后用粉色一颗星，一颗星，妈妈的一颗星，达因药业， 一颗星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静静聆听音乐，品味着每个音符韵律间的魅力，舒享好时光，尽享大空间。全新一代科雷傲邀请您一起收听都会音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新人奖，入围的有许魏洲。 我要的力量，我要的梦想，脚下的路一直在前方。我要的光芒，我要的方向，绝不轻易的倒下。我要的力量。 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口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猜测。 冯建宇， 给我一次疯了去世界，给我一次完美的表现，给我一次最火的瞬间。 张磊， 想听到什么回答。 宋炳洋， 当雷声轰隆，嘿，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等大雨点落，莫名的。 王青， 想解答梦想被童话， 让我继续读下去。 鼓鼓， 为爱而爱，为了爱而溺爱，你让我破开，破除一切爱。 赵永新， 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黄礼格，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要我的音乐。 我要我的音乐，16: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都会音乐，我是淡如。听歌的时候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到我的新浪微博上来留言。庞龙，躲在心里的时光。 没人比赛的操场，没有人呐喊，风把夕阳灌进孤单的篮筐。空荡荡的走廊，少了笑声的回荡，年少轻狂被发展过的枪。等铃声响的课堂，发白的黑板，心透过窗飞出岁月的砖墙。暖洋洋的月光，坐在初恋老地方，似水流年被乱刻在书桌上。上眼还能看见青春的时光，都凝结在我湿热的眼眶。青春是一抹阳光明媚的伤，温暖着躲在心里的时光。闭上眼还能看见青春的，我终于懂了时间的重量。年华像金色涌动的麦浪，小哥的回忆沉淀在心上。 感觉是大家分别20年，马上就要开同学会了哈，回到了同桌的你的时代。认认真真唱情歌的郭靖，该忘的日子。下个小时的都会音乐继续回来。 爱情里最伤人的事，

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不一定要跋山涉水，仔细留心身边的事物，也能发现意外的风景。下午五点，嗨，我是冯建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主持淡如。明天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落地拉票会的首站将在深圳市 KK One 金鸡百纳时代店拉开帷幕，入围歌手郁可唯、赵永新届时将空降现场，为歌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拉票表演。即日起到6月11号，登录投票网站3w.蜻蜓.fm， 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或下载音乐之声 APP， 就可以为喜爱的歌手来投票。继续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由李健为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昨天正式发布。在悠扬舒缓的曲调下，李健用温柔细腻的声线将情窦初开、初遇爱人的悸动情愫娓娓道来，并传达出剧中主人公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甜蜜煎熬。由 TFBOYS 组合成员易烊千玺为电视剧《思美人》演唱的片尾曲《离骚》今天发布。这首歌由唱作人金文琪作词作曲，通过委婉动听的旋律展现出屈原心系天下的忧思和报国无门的悲愤。周笔畅全新专辑《Not Typical》的首播主打歌《强迫症》的封面今天首度曝光，歌曲30秒的试听版也同步公布。试听片段中，碎拍的节奏呈现出某种失衡氛围，零碎的音色拼凑出蒙太奇般的内心世界。本月26号，这首单曲的完整版将正式发布。黄子韬全新单曲《Promise》今天上线首发，这首电子舞曲有着梦幻温暖的编曲，歌词传达了对爱情的承诺和义无反顾。这首歌也是黄子韬2017《Promise》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巡演将于本月30号在北京举办，之后前往南京、澳门等城市。黑豹乐队近日发行了最新专辑《本色》，这是黑豹乐队成立30周年的纪念专辑。比起上一张专辑，他们不再发出“我们是谁”的疑问，而是更加细腻地用音乐感知生活。明晚湖南卫视音乐节目歌手将迎来2017巅峰会，参加表演的歌手有本季歌手林忆莲、迪玛希、狮子合唱团、李健、张碧晨、林志炫和袁娅维。此外，前几季的歌王韩磊、韩红、李玟也将登台演唱。近日，台湾音乐人胡德夫参加央视《朗读者》节目录制，在现场弹唱了他25岁时写下的作品《匆匆》。这位银发满头的老歌者在演唱时目光炯炯，唱腔间充满岁月沉淀。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艺昕编辑担任播报。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晴，22到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1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14度；重庆阴转多云，21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4度；长春晴，16到4度；沈阳晴，19到6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9度；南京多云，22到10度；杭州阴转多云，23到12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3到17度。

轻快的节奏就这样出现了。Capital Cities Safe and Sound 17: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拥有超大舒享空间的全新一代克莱奥赞助播出的都会音乐。我是淡如，蓝又时女生卡卡。 我每天醒醒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远远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天是一天才是大白子。没有工作摇摇晃晃，不到闲吃光光，就怕没零钱坐公车，准备悠悠卡卡卡卡卡，我不能再省多，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快赶少水肿。虽然你没法挣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山，找神服了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自信会找我，怕男人绝对不会错过。醒醒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天是一天才是大辈子。我的公车摇摇晃晃，早早先吃光光，就把没零钱坐公车。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很少水肿。虽然你没法挣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身，找神服了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自信会找我，好男人 音乐，探享生活乐趣。人性科技，让你舒享每次出行。全新一代雷诺科雷傲，加油时刻为你添能加油。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傲，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傲，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引领音乐新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我是文超， 我是徐曼， 全球华语电台共同打造 权威音乐榜单， 直击世界流行乐坛前沿动态。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Hello， 我是 Kevin 文超，川贝派、琵琶派、蜂蜜派，你属于哪一派？不管你是哪一派，我只属于全金派。每天锁定京都电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用最赞的音乐打通你的耳麦。 真正的强者不焦于眼前成就，不畏惧远方未知，对世界怀以激情，更对前路充满笃定。正如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ramont 途昂，作为一款全尺寸大型 SUV， Terramont 途昂造型大气硬朗，展现强者风范，

个传说，听得我就想掏耳朵。他从小是神童，每一门功课都是优。人说他会成龙，怎么我爱在白乌龙？其实无非是选择，问自己想要哪一种。生活我不怕谁说我欠过，上班不会迟到就是英雄，就算不在同一国，痛苦快乐一定相同，管他光荣或平庸。我和隔壁的某某，我们两个从来没聊过，就算是跟人人际遇个不同，但是都是在努力生活。有梦，不管高贵或贫穷，你摔了跤都会痛，谁的伤更值得认可？而若非要定义成功，快乐又算不算一种？越简单就越难，逐渐发人比较轻松。他有他的大光荣，我也有我的小感动。上班不会迟到就是英雄。他的最高楼，我还有我的麦克风，谁谁谁都不是我。I know 我和隔壁的某某，我们两个从来没聊过，就算是人人际遇个不同，但是都是在努力生活。我和隔壁的某某见面微笑点点头，在这开着外挂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完成一个梦。 携手筑梦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跃动一路，希望北京语言大学学生来中国一年半时间。 Assalamu alaikum， 你好，我叫希望，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北京已经一年半了，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言。 对于中国，对于北京，这个年轻的女孩只用了简短的六个字进行了她的形容：国际化，太好玩。 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北京太好，太好玩。 乌兹别克斯坦的孔子学院对于中国文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希望也曾经在这里实地感受过中国的传统文化。 当然在乌兹别克斯坦，在大使馆有很多那个关于中国的地方，比如说有孔子学院，所有的谁想学习汉语的所有的学生，他们都去孔子学院学习。在孔子学院，我们除了学习汉语，还可以体验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每个月他们就行那个各种各样的活动，甚至我体验过了那个春节。 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新年，那么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新年是如何的呢？ 一月一号我们都过新年，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传统的新年叫春节，我们国家也有传统的新年叫 Navroz。每年三月二十一号过 Navroz， 一个传统的菜叫 Sumalek。 我们用小麦和水，在 Sumalek 里面可以放石头和果仁， 通过生住不同步骤二十个小时以后可以打开看到形成不同的图案，给新年带来美好寓意。 说到一带一路，希望并不觉得陌生。一带一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他是这样看的。 一带一路在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对就丝绸之路本身就很有感情，另一方面是乌兹别克斯坦看好中国未来将在世界发挥更重要的角色，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符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利益。 乌兹别克语向他人问好是怎样的呢？ 我们国家的语言是乌兹别克语，我们说你好是 Assalamu alaikum。 如果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可以说 Salam， 比较简单的欢迎是 Uzbekistan ge hoş geldiniz。 虽然欢迎你这句话超级长，多达十几个音节，但是说起中文，希望的儿化音还是用得很地道的。聊天的天，你看他说的多好。有关音乐，希望给我们介绍了他家乡一种很有特色的打击乐器。 我们国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乐器叫多伊兰，它是一种打击乐器，敲击起来声音清脆有节奏感。我们国家有一首歌叫Mining Vatanam， 我的国家，听 这首歌以后我们非常感动。 年少离开故乡来到异国他乡求学，音乐一定是一种重要的抚慰。希望像我们说到自己的同伴每每听到这首歌都会感动到落泪，祝福希望，也愿和希望一样从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来到中国的同学们学业有成。 一带一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牵手中国。 Topingan koshonam deyman, o'zing meni ulug'lardan ulug'imsan. Sen hojansan chingizlarga darvozasi ochmagan, Temur malik orqasidan Sirdaryoga sakragan, muqannasan qorachig'i olovlarga sachragan, chiroqlarni ko'rgan chopon cho'lig'imsan, vatanim. Shodon kunim gun kunim yo'qotgan sen, yuzing bosib yuzimga singlim deyman onamni, ilog'imsan vatanim, o'zingsan sen shohlari osmonlarga tegib turgan chinoram, o'zingsan ota desam qizimga bosh egib turgan o'zing, ulug'imsan Boshiga turgan o'zing, ilg'imsan vatanim.

Radio 联合首播来自陈韵如的新歌《硬》，继首张写真迷你专辑还在夏天的之后呢，陈韵如冲破自我，全力以赴等待两年，就是要在音乐上硬气起来。17:54，这里是由拥有超大舒享空间的全新戴克雷奥赞助播出的都会音乐，我是淡如 John Mayer Love on the Weekend。 It's a Friday, we finally made it. I can't believe I get to see your face. You've been working and I've been waiting to pick you up and take you from this place.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like only we can, like only we can.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m coming up.I'm loving every minute of it. You be the DJ, I'll be the driver. You put your feet up in the getaway car. I'm flying fast. 阳光，微风，速度，音乐，让快乐随着行走道路四处播种。好音乐，好心情。全新一代科雷傲提醒您，好音乐尽在都会音乐。 如果您现在正值韶华，可以听听这首歌。当下的生活会悄悄地躲进您的心里。等日后回望时，会是无限感的。您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最新单曲《躲在心里的时光》，我是歌手庞龙。 上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力虎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精彩绽放。 深圳拉票会4月22号下午3点，就在深圳时尚潮流购物中心 KK1 一楼中庭，郁可唯、赵永新和你不见不散。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你冷静一点。 他是谁？ 我就见过他一次。 他现在在哪？ 我不知道。 哼，他今天下午给我发短信了。 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首付低至 20%， 日工最低46元，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说奥迪 A4L？ 是配置升级的2017款奥迪 A4L。 2017款奥迪 A4L 现已上市，更多金融政策详询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吉他美妙的和弦， 钢琴的流动音符， 关注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用好音乐开启属于你的夜晚。 嗨，我们是五月天， 现在是晚上6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淡如。来关注一组交通汽车资讯。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给城市环境带来的麻烦，北京市东城区建外街道昨天宣布，将在街道内为3家共享单车运营商设置33个投放区，总共可以投放1370辆车。这个数量既能保证用户出行用车需求，也能避免车辆堆积影响环境。同时，建外街道还以社区居委会为单位，配备专门人员来管理共享单车。在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东40条68号院，一座立体车场正在建设。这是东城区首个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立体停车场。建成后，停车场可提供车位95个，为居住在周边胡同的居民解决停车难题。为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减少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今年北京环保交通等部门共同组织对使用2年以上的出租车进行3元催化器更换。目前今年的8000辆更换工作任务已基本完成，2年来已累计有50000多辆出租车进行了更换。上海铁路局昨天发布了5一小长假运输方案。今年5一，上海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030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8%。针对中短途客流出行高峰，上铁将加开旅客列车73对，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上海至南京、杭州、徐州以及合肥至黄山、杭州至丽水等方向。天津市高速公路 ETC 不停车收费系统近日在天津机场的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天津车主可通过 ETC 直营网点、天津高速 ETC 官方微信以及合作银行申请设备安装。今年武汉市将新增1000个公共自行车站点，截至目前，武汉已建设了公共自行车站点2400个，投放自行车60000辆，并开通了24小时运营，支持实体卡、手机微信及 APP 扫码租车功能。2年一度的上海国际车展今天正式开幕，今年的车展主题为智利美好生活，共有1400辆整车参加展览，其中全球首发车达到113辆，新能源车159辆，概念车56辆。 在本届上海车展上，新能源车风头正劲，除了传统的蓄电池车，还有不少氢燃料电池车华丽亮相。与传统动力汽车和纯电动车相比，氢燃料电池车利用氢氧的化学反应为汽车提供电能，动力更可持续，能效更高，续航能力也更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节资讯由一心编辑担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7度；天津晴，11到28度；上海多云，14到21度；重庆多云转晴，13到26度；呼和浩特晴，2到22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兰州晴，5到24度；银川晴，5到23度；西宁多云，-1度到16度；拉萨多云，5到21度；昆明小雨，9到16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7，天津25，上海48，重庆8，呼和浩特14，乌鲁木齐60，兰州37，银川37，西宁20，拉萨22，昆明20。 春季万物复苏，骨骼需要加油，抵抗力需要加强。一颗星小葫芦温馨提醒，维生素 AD 是宝宝健康成长的好帮手，每天一粒，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一颗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一颗星，宝宝1岁后用粉色一颗星。一颗星，妈妈的一颗星，达因药业。 一颗星维生素 ADD 剂。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征服的旅程没有终点，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让你智行无忧。全新奇骏智勇上市，5座7座版本同步发售，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 东风日产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更大世界，轻松征服。全新途观 L 2年零利率购车，大可无压力，诚邀到店体验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汽大众4008201111。 阳光海岸，青山草原，说走就走的自驾行，没有平安车险怎么行？ 全国免费救援，极速理赔，开到哪儿都放心。 我是胡歌，逍遥自驾行，选平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探索，从未探索。征服或被征服，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配备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与你共同探秘音乐的无垠空间。 Music Radio 都会音乐由全新奇骏特别呈现。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沉淀，还好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I got these fresh eyes, never seen you before like this. My God, you're beautiful. It's like the first time when we open the door for we.I used to usual. It might seem superficial, stereotypical, man. You dress up just a little and I'm like, oh. So suddenly it's human nature to miss what's under your nose till you remind a fool. Maybe all of this is simple. My heart's unconditional, yeah. You dress up just a little and I'm like, oh.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f I could bottle this up, bottle this up, I would bottle this up, bottle this up, I would, 'cause you're gorgeous in this moment. If I could bottle this up, I would.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 can't believe that she's mine. Now all I see is you with fresh eyes.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 can't believe she's mine. And now all I see is you. Fresh eyes, fresh eyes. Fresh eyes, Andy Grammer. 其实他本人呢，就有着很迷人的眼睛，还有笑容，再加上这个略带沙哑的嗓音，感觉就是那种在你面前一唱歌就很难对他有抵抗力的类型。18:11，继续回到由全新奇骏赞助播出的都会音乐，我是淡如。蘑菇兄弟，蘑菇蘑菇。 充满了期待，傻傻的发发呆，也是一种美好的情怀。现在的你如果不还大声唱出来，没有谁是天才，就算要慢半拍。 亲爱的你，是否就不嫌弃， 快把你现在心情偷偷的写好，捏成纸飞机。找不到了自己，给予我们场面戏。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现在心情偷偷的写好，变成纸飞机。 当口的呼吸，忘记一切坏消息。 如果找不到了自己，请与我们常联系，我们保持常联系。100米冲刺的那速度。 迎光临我们的马术，音乐是你最好的礼物，很幸福。 齐聚京城 ，News Radio 福利从天而降， 禁止尖叫。 Yes Radio 京都电餐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即将在5月7号空降北京了，现在艺人名单都已经公布了，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五月天、谷谷、赵永新、叮当、郭顶都会出现在现场。想要拿到盛典直播门票，现在就关注 Muse Radio 音乐之声微博，搜索关键词我要看盛典，留言转发并 at 三位好友，就有机会赢得盛典门票了。关于盛典歌手完整的阵容以及更多的活动信息呢，也可以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业，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音乐之声 APP 的红色版本来了解。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要公布今天的一位获奖听众，赶紧来转发吧。 一座城市，一种文化，一段独特的体验，英迪格酒店带你听见这座城市律动的林间。今天在上海玩得很是浪漫，逛了很多创意小店，淘了不少宝贝，拍了几百张照片，收获颇丰。回到英迪格酒店，发现大堂里复古的黄包车，不禁靠上去一探究竟，突然想起了老电影里的画面。那是上海的一条梧桐大街，墨绿色的大片梧桐枝叶在空中合抱，覆盖了整条马路。黄包车夫穿着米黄麻布对襟衫和青黑灯笼裤，戴着灰色毡帽，拉着世家小姐从梧桐树下走过，匆忙的身影伴着梧桐，传递着旧上海的风情。英迪格酒店的大堂也布满了绿意的墙壁、青葱的翠竹，阳光照射地板投下斑驳的光影，静谧美好。我神清气爽，心情大好，耳边顿时又浮现出车夫亲切的声音：“ 煮好了啊，走了啊。” 城市旅行温暖上线，英迪格酒店带你走进一座城，遇见你的爱。英迪格酒店，听见律动林间。 大家好，我是淡如，让曼妙的音乐舒缓身心，忘却都市的烦恼，和我一起聆听彼此的心声。每周间16点到19点的都会音乐，与你不见不散。 闯进无人踏足的区域，跃入未曾涉足的地带，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细听碾过沙石的声音，造出非凡的乐章。全新奇骏邀您收听周一至周五都会音乐。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更大世界，轻松征服。全新途观 L 2年零利率购车大可无压力，诚邀到店体验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汽大众4008201111。 都说要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坐便器6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就用蓝舍硅藻泥。 笑是幸福盛放的声音，卡罗拉汇集4400万家庭的微笑，全新形象盛装登场。5月31日前，花冠、威驰符合指定条款可原价置换，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近100年的民族品牌，立足香港，守护全球华人的中国梦。保险就是保太平，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就像春意暖暖暖暖的围绕着。看过了一片两片三片，雪花落下屋檐都不见。听过了一句两句三句，反反复复诺言也没兑现。我还在一天一天守候，梦中伸出双手迎着那暖暖 春，也是牛奶咖啡自建独立厂牌好奇音乐之后发表的第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个希望，一个全新的起点。有了自己的厂牌之后，他们从音乐到宣传包装甚至周边好像都更加的统一了。集结花儿， we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聚焦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好音乐向世界发声。大家好，我是张碧晨，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更大世界轻松征服。全新途观 L 两年零利率购车大可无压力，诚邀到店体验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汽大众4008201111。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 太平养老悦享健康，重疾保障呵护终身。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 太平养老悦享健康，重疾保障呵护终身。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95589。 征服或被征服，探索从未探索。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配备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与你智闯音乐世界，享受都会音乐。 任素汐，我要你。在任素汐因为《驴得水》这部电影还有这首《我要你》被更多人认识之前，她已经是爱看话剧的人心目当中的小剧场女王。我其实并没有看过她最有名的这出《驴得水》，我看过她主演的另一部话剧叫做《无声尖叫》，她在当中一人分饰三角，诠释了三位性格命运都截然不同的女性，真的是一位很棒的演员，唱歌也非常的有味道。孟佳，给我乖。 别说你不想，你很想，偷偷来尝一尝。我只是帮忙，帮你把你这都弄放一旁。演不来，安安静静的避风港。啊，在我这只管轻轻让你释放。你给我乖乖待在沙发上，伸出你的膝盖，我需要崇拜。I make a drip boy. 我不想被动的获得，既然你已经上了快车， I want to do it like this way， 也不相信你自己的选择，趁着手放纵放纵的快歌，我已经赌你还回来，你给我乖乖待在沙发上，伸出你的膝盖，我需要崇拜，要让你记住我就是有一点坏， Just want you tonight， I want you tonight， I make a drip boy， I make a drip boy，I make a drip boy, drip, drip, drip, drip. I make a drip boy,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I make them boys sweat, sweat. I make them boys sweat, sweat. I make them boys sweat, sweat. I make them boys sweat, sweat. Are you ready? I make a drip boy. I make a drip boy. Drip, drip, drip, drip. I make a drip boy. Drip, drip, drip, drip.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环保新力量。 想要和蓝天多多见面，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环保起来哦。大家好，我是音乐外星人丁宇，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邀您一起来保护环境，收获蓝天。 我的父亲在我心中是个挑战者，他曾在甘肃敦煌沙漠纵横驰骋，还曾探秘南北两极，勇闯新疆天山腹地，横跨黑龙江林海雪原，无论道路怎么崎岖，都无法让他停止征服未知的欲望。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再次开车去征服珠穆朗玛峰，他虽不曾说过这件事，但他几乎每天擦拭桌子上一个写着珠峰之队的勋章，让我想起父亲过去曾结伴越野好友从广州出发去征服珠峰。每当说起这段经历，父亲总会越聊越起劲儿，让我恨不得马上出发，心中对珠峰的征服欲望越来越大，再也按捺不住澎湃激情。当我邀请父亲一起去征服珠峰时，他却调侃我说，想和我一起挑战珠峰啊，你先换台好点的车，我怕掉链子。不过我想这次我可准备好了，因为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智勇上市，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以及智能全模式四驱，将会带我们智行穿梭，重拾越野激情。想知道我们的结局，敬请留意全新奇骏。详情请咨询东风日产专营店。 每个人都经历着时光荏苒，却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时光的重量。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龙。 昨天谁送你回的家？ 一个新朋友。 哦， 他强壮有力。 那他一定常健身。 他眼睛很亮，但不咄咄逼人。 哇， 他回购率超高。 酷，他在哪儿？ 在车库。 他还会修车。 他是我的新奥迪 A3 2.0 TFSI 发动机，矩阵式 LED 大灯，绚烂车色，新奥迪 A3 率性问世。即日起至6月30日，月供2888元起。更多金融政策，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早晨的两三个小时要怎么丰盛起来呢？用美味填满肚皮，用音乐填满心情。我是高敏，就在早安音乐，和我一起满载着活力出发吧！鼓励鼓励，加油鼓励！肯德基香热帕尼尼全面升级，为美好的一天注入活力，能量满满的清晨，肯德基早餐邀您锁定早安音乐。 征服的旅程没有终点，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让你智行无忧。全新奇骏智勇上市，5座7座版本同步发售，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

之后，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花一生。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恭喜一下微博名为万简单爱的朋友赢得了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两张。18:52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由全新奇骏赞助播出的都会音乐，我是淡如，韦里安有人在等我，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电梯门自动门推开的旋转门，旋转不到我的家门。陌生人的眼神，冷淡的吵闹声，掩盖不住我心里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归程哦。那一刻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想我，有人在电视机前视而不见为我等候，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天亮以前为我守着城市最后一盏灯火。掩盖不住我心里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归程哦。那一刻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电视机前视而不见为我等候，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天亮以前为我守着城市最后一盏